就是没站牌的乘客可以就近下车，但是它不规范呐，是吧？人家已经开始查这个事儿了啊。另外呢，这个招呼一声，北京青年报说的啊，2016年北京博物馆的通票开始发售啊，这个挺好的，是吧？今日人物首先是哪位呀？下等人。哎，那时候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啊，你这不是找这挨批评吗？这人怎么能还分三六九等啊？大伙不都是平等的吗？你这还是回头，哎呀，你这，哎呀，这不是我说的，京华时报的报道，我在网上也瞧见视频了，就北京的事情，具体地点好像是在玉泉路地铁站出口附近，俩车，一个出租，一个是社会车辆，就是别着啊，互相是怎么给别了，谁有理没理，这个咱们姑且不论，但是就说呢，这沃尔沃啊，这个社会车辆这车上下了几个人，其中有一女的啊，长得还不瘦啊，这胖瘦没关系啊，呵，对这的哥是不是破口大骂，你就是下等人，哇哇哇哇，俺就这大哥说呀，骂什么呀？我说我奖金就没了，我那不成公开就骂人了吗？就是骂人骂街，骂的倍儿难听，哎呀，把那司机的哥给气的呀，说不上话了都，我怎么了？我怎么好嘛？后来一了解，这师傅好像姓孙，孙师傅，哈哈。那事情发生之后啊，被人家边上有人拍了视频给发到网上，但是孙师傅本人不知道啊，气得够呛，但是回头呢自己就消消气去拉活去了。但是你这个怎么，哎呀，这说明有些人那个思想深处啊，这我说一句啊，还是存留着当年剥削阶级的意识，要我来说是吧，好好的得挖一挖他的思想根源啊。今日人物之二王健林，哦，那位大企业家怎么的了，打官司了。北京晨报的报道说，是一微信公众号上头啊，冒用这位王老板的名义发表了批评淘宝及电商的文章。王健林不干了，不是瞎说吗？法院递了一纸诉状，索赔千万，是吧？不在乎钱不钱，你得忠诚老实，得诚实守信嘛，微信也如是啊，是吧？今日人物之三，滴滴司机，又是哪儿的司机啊？滴啊，不是滴，是滴滴，哈哈，京华时报的报道。不是头些日咱们说过吗，有一滴滴司机是吧，这个拉顺风车啊，顺带手把人家女乘客给强奸了，哎呀呵，那是犯罪呀，对呀，被判刑四年。说这小子之前就因为嫖娼被拘留过，这我说啊，他这个服务平台也有一定责任，咱就说你对这个在这注册的这些个司机他的身份等等这些你应该过滤筛选，是吧？这个其实按说未必是做不到的，是吧？那你这个保证安全吗，是吧？今日人物啊，哪位实习生，哪儿的实习生啊，到外国实习去了。北京青年报说的嘛，不是头些日咱们警方打柬埔寨包机押回了90多个